他按照早出晚归捕鱼撒网那股悠闲的心情撑着船，偏算着使自己高兴也使别人高兴的事情，因为他敌人的愿望就没有达到。每到傍晚，苇塘里的歌声还是那么响，不像是饿肚子的人们唱的，稻米和肥鱼的香味还是从苇塘里飘出来。敌人发了愁，一天夜里，老头子从东边很远的地方回来，弯弯下垂的月亮浮在水一样的天上，老头子载了两个女孩子回来，孩子们在炮火里滚了一个多月，都发着疟子，昨天跑到这里来找队伍，想在苇塘里休息休息，打打针。老头子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大的叫大灵，小的叫二灵，把他们接上船，老头子就叫他们睡一觉。他说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安心睡一觉吧，到苇塘里咱们还有大米和鱼吃。 孩子们在炮火里一直没安静过，神经紧张得很，一点轻微的声音闭上的眼就又睁开了。又是到了这么一个新鲜的地方，有水有船，荡悠悠的，夜晚的风吹得长期发烧的脸也清爽多了，就更睡不着。眼前的环境好像是一个梦，在敌人的炮火里打滚，在高粱地里淋着雨过夜，一晚上不知道要过几条汽车路，爬几道沟。发高烧和打寒噤的时候，孩子们也没停下来，一心想找队伍去啊，找到队伍就好了。这是冀中区的女孩子们，大的不过15，小的才13，他们在家乡的道路上行军，眼望着天边的北斗，他们看着初夏的小麦黄烧，看着中秋的高粱晒豆，雁在他们的头顶往南飞去，不久又向北飞来，他们长大成人了。小女孩趴在船边，用两只小手掏着水玩，发烧的手浸在冰凉的水里很舒服，她随手就淘了一把泼在脸上，那脸涂着厚厚的泥和汗，他痛痛快快地洗起来，连同那短短的头发。大些的轻声吆喝他，看你这是洗脸干什么，什么时候啊还这么爱干净。小女孩子抬起头来望一望老头子，笑着说，洗一洗就精神了。老头子说，不怕，洗一洗吧，多么俊的一个孩子啊。远远有一片阴惨的黄色的光，突然就转到他们船上了。女孩子正在拧着水淋淋的头发，叫了一声。老头子说，不怕，小火轮上的探照灯他照不见我们。他蹲下去撑着船往北绕了一绕，黄色的光仍然向四下里探照，一下照在水面上，一下又照到远处的树林里去了。老头子小声说，不要说话，要过封锁线了。小船无声的但是飞快的前进，当小船和那黑乎乎的小火轮站到一条横线上的时候，探照灯突然照向他们不动了，两个女孩子的脸照得雪白，紧接着就扫射过一梭机枪。老头子叫了一声趴下，一抽身就跳进水里去，踏着水用两手推着小船向前进。大女孩把小女孩抱在怀里，倒在船底，用身子遮盖了她。子弹吱吱吱地在他们船边钻到水里去，有的一溅水就爆炸了。大女孩子负了伤，虽说她没有叫一声也没有哼一声，可是胳膊没有了力量，再也搂不住那个小的，她翻了下去。那小的觉得有一股热热的东西流到自己脸上来，连忙爬起来把大的抱在自己怀里，带着哭声向老头子喊， 他刮花了。 老头子没听见，拼命地往前推着船，还是柔声地说，不怕，他们打不着我们。 他刮了花。 谁？老头子的身体往上一窜，随着那小船很厉害地侧歪了一下，老头子觉得自己手脚顿时失去了力量，他用手扒着船尾跟着扶了几步，才又拼命地往前推了一把。 他们已经离苇塘很近，老头子爬到船上去，他觉得两只老眼有些昏花，可是他到底用高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那窄窄的入口，一钻进苇塘，他就放下高，扶起那大女孩子的头。大女孩子微微睁了一下眼，吃力地说，

在那苇塘的边缘芦花下面，有一个女孩子，她用密密的苇叶遮掩着身子，看着这场英雄的行为。 好了，孙犁的短篇小说《芦花荡》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1945年8月写于延安，时隔70多年，我们依然会为老头子和小姑娘们英勇的抗日行为所感动，仍然能看到高高芦苇荡里隐藏着的不屈的灵魂。作为一位抗日战士，孙犁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就用优美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普通老百姓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这些文字是不朽的。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英国作家威廉·科贝特的散文《射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我曾经认识一个有名的射手，名叫威廉·伊文，他是菲拉特尔菲亚的律师，但他打官司远不及打枪出名啊。我们曾经一同打猎多日，倒是一对好搭档。我有好猎犬，对人家说我枪法好坏毫不介意。他的猎犬呢亦无用处，但他珍惜射手的令名则远远超过律师的声誉。我要在下面叙述一件关于他的事情，他应当成为对年轻人的忠告，叫他们注意不要染上这类的虚荣恶习呀。那是11月里的一天，我们结伴到离家大约10英里的地方去打猎，听说那里鹧鸪很多，到了一看果然如此。我们打了一天，到天黑之前，他打的鹧鸪连送回家的和装在袋里的总共99只，有几枪他是一箭双雕，但也可能有几枪没有打中，因为隔着树林有一阵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不过他说他是百发百中。当我们在农舍吃了晚饭，他擦过了枪，点了点鹧鸪的数目，直到这一天在日落之前，他打下了99只，每只都打在翅膀上，多数是在有很多大树的密林里打的，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可是不幸得很，他要凑成100只的数目，太阳已经落山，那地方说黑就黑，像蜡烛突然熄灭，而不是像炉火慢慢消失。我想赶紧回家，因为路不好走，而他这位素来怕老婆的人又早已得到闺中的严令，叫他当夜必须赶回。由于马车是我的，还必须跟我同行，因此我劝他快走，并且向农舍走去。房子在布克斯郡，是约翰·布朗老人的，本来我可以就在那里过夜，可是由于这位律师三生有幸能在太太的严厉管束下过活，连我也不得不离开了，因此我就急于上路。可是不，他一定要打下第100只鹧鸪。哎，我说路不好走，又没有月亮，又有种种危险，但他根本不听。被我们惊散了的可怜的鹧鸪正在四周叫唤着，突然之间有一只从他脚下飞起，当时他正站在有3-4寸高的麦苗的田里，立即开枪，可是没有打中。好了，他边说边跑，像是要去拾起那只鹧鸪似的。什么？你该不是说你打中了吧？那鹧鸪不但没死，还在叫呢，就在那树林里。树林离我们大约有100码， 可他一口咬定说他打中了，而且还说是亲眼看见鹧鸪落地的。我呢，一口咬定说他没有打中，而且还是我亲眼看见那鹧鸪飞进树林的。一百次里失手一次，这可太严重了。难道就丢掉这样一个名垂不朽的大好机会？他平常是一个和善的人，我也很喜欢他。这时候他说：老兄，我确实是打中了，如果你一定要走开，而且连狗也要带走，叫我没法找到这只鹧鸪，那么请便吧，狗当然是你的。这话叫我替他难受，我就用十分温和的口气对他说：别提狗啦，一文兄，刚才那只鹧鸪是从那边地上起飞的，要是它真的落了地，这样一片平整光滑的绿草地上还能看不见吗？我说我的，它可已经在寻找了。我只得叫了狗来，也装着帮他寻找。这时候我已经不在乎走夜路的危险，倒是可怜起这个人的毛病来了。在不到20方码的地上，我们两人眼睛看着地走了许多来回，寻找着我们彼此都完全明白是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各从一边起始，到中间交叉而过。有一次我走过他之后，恰好回头一看，这一看不打紧，只见他伸手从背后的袋里拿出一只鹧鸪扔在地上。我不愿戳穿他，赶紧回头，仍旧装着到处寻找的样子。果然他一回到刚才扔鹧鸪的地方，就用异常得意的声调向我大叫：嘿，这儿这儿，快来啊。等我走上去，他就用手指点着鹧鸪，同时眼睛紧盯着我，一边说：你瞧，科贝特，我希望这是对你的忠告，以后万万不要再任性啦。我说：好，走吧走吧。这样我们俩人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到了布朗家里，他把这件公案告诉了他们，还得意洋洋地大声拿我取笑。以后他也常常当我的面说起此事，我一直不忍心让他知道。我完全明白一个通情达理的高尚的人是怎样在可笑的虚荣心的勾引下干出了骗人的下流事情啊。 好了，朋友们，英国作家威廉·科贝特的散文《射手》我们欣赏完了。作者用很短的篇幅将射手的虚荣心刻画得入木三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